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最排放量最高的呢，其实就已经是这个船舶污染这个问题的。当中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远洋轮船，包括的就是货柜码头的货柜船，同埋第二呢就会是这个邮轮。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呢，是不可能不犯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 早晨啊！6:37， 6月14日，阿林伯啊，今日星期五，系到我同你呢个当值主持，系咁啊，礼拜五、礼拜六，头条点睇啊？ 头条啊？咁啊，当然继续咧，呢个系史诺登系嘛，呢个拉登行动继续啦。啊， 呢个有啲人话佢系傻登啊，有啲人话佢拉登啊，咁嘅傻系定系佢系咩料咧？咁啊，讲真，一个年纪轻轻部署咗咁耐啊，入去啊做咗好短时间，就搞到美国佬就满城风雨啊！咁呢个人咧，我相信咧都不能忽视，唔系普通人嚟噶啦。 佢讲法几好啊！吓、啊，佢又唔系一个叛国嘅，系叛国者，咁亦都唔系一个英雄。 我只系一个美国人， 系、咯，美国人啊！不过睇唔顺眼嘅吓。啊，觉得国家咁做唔顺眼啫吓， 系 不过主持公义吓， 就美国境内咧，就我相信有大部分人都觉得佢系叛国贼嚟噶啦，所以咧，即系喺而家咁嘅时势咧，就呢类人咧就都相当危险。啊，有几多张系用佢嚟作为一个头条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 南华早报系啦，因为佢又 系啦，梗系啦。 除咗卫报之外，佢就系见到呢个当事人嗰啲独家嘅访问啦。 系啊，咁啊，梗系即系老虎蟹都捉住嚟买多几日啦，系咪啊？ 系啦， 特别系即系讲到话我哋中大嘅吓、我哋个网络交汇中心都系有受侵袭嘅。呢、这、一个嘅可能啊，咁呢个就对于南华早报嚟讲咧，梗系要捉住就唔好放啦，系咪啊？ 呢个可能性都好大，真系，因为根据佢咧，当然咧，佢嘅报道写得好唔可以话含糊啦，但好清楚嘅话，呢啲咧未经求证嘅系数据资料，系显示咧系啊喺什么日子吓系、曾经系进过啲短暂定系连续嘅咁嘅系一个系侵入吓。 琴日咧，我哋十级自由风就揾咗阿莫乃光，即系介绍个类似即系中大嗰个即系叫做网络交汇中心啦，即系作为香港一个第一大。 嗯， 我相信我哋所有香港人，你上网咧，所有资料咧，嗰度个资料库咧都要路过嗰度，即系好似等于交通一个回旋处咁啊！咁你每日咧有可能有500万车次经过嗰度，咁其中可能有一两格俾人哋啊，即系 hack 到影相 系嘛？影相， 影快相啊！咁你就唔系咁容易知， 系 咁、所以中大发表个声明咧，亦都系好小心嘅，即系佢即系冇迹象显示，不过唔系表示佢冇，可能佢真系揾唔到，即系冇大规模，即系唔系话500万架车次咧，格格俾人影晒，跟住格格俾人截停，要查车咁，咁啊，梗系人都知啦。 通嘅交通消息都系啦，话咧吓有边啲地方要留意个驾驶嘅吓速度，咁即系嗰啲啊摆咗吓呢个系 roadblock， 咁但系咧。唔表示全港嘅地方就 得 嗰几个地方有超速㗎嘛，系嘛？ 冇错，咁所以咧，讲真，呢个 香港作為一個在中國南面的一個重要城市，你是美國佬，你都會動香港這裏來看看，加上香港確實也有不少洗黑錢、協助恐怖分子的前科，有幾個個案都做過事。 所以我想一定有的，都不用想。文匯報和大公報的處理很奇怪、很不同，是怎樣？大公報低調很多，文匯報在頭版廣告，第二版是A2A3版，一個像電影的橋段，整個電影橋美侵港佬插手港事，斯諾登揭破賊 面孔，千黑客專攻中國電腦。大哥，還不撿到寶？你這個美國佬經常說我們美國政府、中國政府有黑客來入侵，來搞美國的電腦，你這次呢 其實坦白說沒有一個國家不是這樣做，看看誰做得高明一點，還有有沒有人，你想想，你猜中國境內，你猜真的沒有人想做斯諾登，不過想做的事就已經人間消失了，有可能。 還有我想國情不同，所以大家就不要50步笑100步。 我們用電腦的人想法最重要，就是用得安心，要平衡個人的權利和國家的利益，你就不要本住要打擊恐怖分子，然後將個人的利益和個人的私隱 現在他們都好像打算說很快脆就可能會披露一些以前被列為機密資料的數據，幾時候做過什麼監控也好、入侵也好，於是分類，可能是預防了什麼什麼效應。我想他要做這件事，因為他要突顯他們在做的事是正確，將他合理化了。美國國民我相信有些中間派都期望你要告訴我，你這個動作是除了合法 你都要合理，怎樣合理就是你要告訴我，如果不做有機會多幾宗911，做了現在有些事你看到我們就找到什麼什麼，最低限度多些人被說服，否則NSA局長都是出席聽證會的時候就要解話，秘密電子監控的計劃協助制止多次 潛在的襲擊，證明不到，你阻止了當然沒法爭到，這件事真的很難去，因為你通常捉到人是意圖傷人、意圖謀殺，他始終拿著把刀或者拿著手榴彈，他就未掹雞、未斬下去，最尾可能他自己不斬，你拘捕到他，你一意圖，你沒辦法。 為什麼我們的警務人員在旺角的鬧事街頭見到有人，或者他們是事後才知道不要緊，見到事後知道了有人用鐵凳去襲擊手無寸鐵的市民，不用做事的。這個我們稍後再說多一會，這個個案我想進一步告訴我們，執法 部門已經全面包庇愛字頭的建制暴力團隊。 司法部門這位昨天對蕭區旗的古思瑤和馬仔這兩個被告特別馬仔19歲無案底 整個過程沒有暴力傾向沒有暴力事件發生但要還押監房等候宣判 我覺得失望的就是沒有一個報紙拿這個來做擺這個頭版 當然沒有啦,沒有的啦,現在你看到重要的新聞這個加上因為有個主菜在旁邊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當然這個官這樣判是對於一相對愛字頭突記者罰1500元 這樣就很明顯這個官很明顯是不公道有政治潛在的政治理想思想來去判案這個已經是不公平不公道最大件事就是無線自動獻身自動跪下交出影帶然後叫記者上去指令下屬是要協助調查一而再再而三接受這個是 提問還是盤問盤問這個其實真的是又是一個很大的傳媒的響起喪鐘沒有的了即是說第四權都沒有了立法會第一已經被人淹了行政執法部門又是已經一早歸了哪些不用說了 司法法院裏面又是這樣一次一次的判案是這麼不公 再加上傳媒第四權自動獻身 那你說香港還有什麼前途呢? 接著你問報紙沒有哪些大事報導這個更加令我覺得主流媒體已經將這件事放得很低的層次 蘋果究竟放在哪裡呢這則新聞我都今天不是放在頭條頭條的郭炳聯急見家族無緣A2都還是這一段A3就是說阿拉登、傻魯登一路揭隨時在法庭新聞話事話還未有 還未找到有了這個A10進一步跌下去由上次陳先生被人狂接凳狂打之後由A8現在放到A10雖然都很大段二分一報章的版面倒轉頭這個是 現在不是叫做Tony 賣紙的其中一個方向亦都是因為這樣我和肥佬麗有些過節都是源於此不過這些前事都不提了有人都前事提過有人看到周庸在《明報》編報紙很專欄周庸明報原來大歇他第一桶金周庸明在《明報》寫了東西我已經戒了看了 今天我都看了幾段所以有時做生意有起有跌就算我對蘋果最近的走勢有些不滿它畢竟仍然在過去這麼多年在我們香港的民主的進程上它有一定的功力 每年的六四、每年的七一特別是每年的七一很多時候蘋果都有一些號外其他報紙沒有 我不知道今年七一如何，我相信今年七一蘋果都會，因為很多時候過往很聰明，可以將頭版和背板一表起，就可以用很好的示威的標語。沒錯，你預測七一會不會也有這樣的動作？一定會，我怎樣評估肥佬禮呢？ 我跟很多香港人都這樣看他，他都是一個生意人，所以我們要告訴肥佬禮，其實支持民主的人香港仍然是居多，只要有這樣的一天，肥佬禮就不會有什麼大變，不過他可能會微調，現在正在做微調，這些微調已經是他心裡的蟲，但我希望 給一個進一言，做辦報人應該有些風骨， 錢是賺不完的，人是有些原則，亦要為社會做一些正面的事， 不是有錢就可以為求個人榮辱富貴，短暫的富貴可能放棄一些很高尚 和很有基礎的原則，這樣就不行，雖然錢沒有人說賺得夠，不過當你睡在床每一晚，你看上的天花板都是兩三尺乘六七尺，李嘉誠睡在床的天網上天花板就是這麼大，你和我睡在床上天花板都是這麼大，房子有多大，吃些什麼東西 沒什麼分別，最重要是睡得好不好，做人安不安心。文匯大公的頭條想說多一會，八點前，因為大公第一份頭條就說，習吾會就共護一宗，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實現民族復興，當日 看歷史就知道，國共的對壘、有或者合作是甚麼一個局面，大家很清楚。當日就吵吵鬧鬧，大家誓成水火，都可以今天握手去共建一宗。這叫政治現實？這個就不多說了，我想說是A2 北區區議會大比數譴責佔中，真是開始區議會要來了。大班組我覺得他的預測都挺準確的，就說相繼全部跟阿爺有關聯的，無論人物也好，有頭有面的人也好，這些團體也好，企業也好， 全部要排隊出來排山倒海，要表態。何況區議會大部分都是建制派的區議會，照計北區區議會如果做在中環，有一個笑話，當時油尖旺區議會不會反對佔中，因為 遊客、人佔中過，過來尖沙咀，北區 粉嶺上水那麼遠，算了。我最不相信的是佔中怎會影響到香港的經濟每日損失16億，每個星期日家庭傭工都佔領了中環，有什麼損失？告訴我，除了 Hong Kong Land 置地曾經很不滿意，死火了，影響了他們的名店街的鋪，他那裡真的淪陷了，於是他們有些方法令到家庭傭工不可以進入他們的地方，進入當然可以，不可以坐下擺地攤。 今天《星島》的頭條也值得做，《星島》頭條是值得做的，亦都值得一會兒，當然我們除了說蕭區旗無線跪低，我們看看找周鵬找不找到呂炳權，因為呂炳權又爆料說當年7104年 當時羅燦是否當然否認了但別人問他你跟呂炳權的對話他忘記了通常說忘記得的就是記得不想說找羅燦當然不會回答我們呂炳權是我們的自己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入會沒有不過他通常都接受我們訪問待會問他當年究竟是否收過特區政府電話將董建華下台的聲音滅了聲音 如果你們不做這條片不要出街了大哥這簡直是原來早於2004年無線已經跟特區政府合作無間所以CCTVB時事彈彈的無線新聞都不是浪得虛名 你剛才說話值得讚星島日報為什麼呢頭版當然上的半版是八卦消息梅鐸鄧文迪離婚我想我們不需要關心的新聞就好了然後梁振英披露曾否決問責官推薦我覺得這個不奇怪然後大字標題民主或自矛盾中央可拒任命這個就真是 即是他舊事重提,林伯我覺得這個人 那不好嗎?很襯他的標題 我就是這樣的,你吹呀,你動我嗎?你吹呀,你繼續問我,我都是不說的,不就個別事件作品,你吹呀,我是我的班馬是這樣的,你吹呀,差不多呢,你對這個人呢,他已經沒有羞恥之心,所以呢,真是那句禮義廉是對的,禮義廉應該送給他,不過他呢就 說民主或自矛盾大家都知道你的心裏說的話即是說最好不要有真正的普選普選完出來中央政府是不會任命那些真正的民主派做特首以往連局長都是這樣都不推薦那些人就揣測就算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我們都知道真的發生過這些事不表示你作為一個特區的首長你就不去爭取還有呢 如果是你推薦的人被中央彈回頭不表示第二個會被人彈回頭是你自己要檢討的你真的說得對你提醒我剛才他有份報紙將他的英文是截錄的星島沒有截錄他的英文英文那段是這樣寫的 China occasionally has declined to accept officials chosen by the city By the city 不是,他是by the city chosen not by the city 是by UCY Leung Reserve the same right over the chief executive position 即是他用city 誰是chosen by the city 你親疏有別就是了這個世界麻煩不要說得好像是普選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庄园会面，两人同随行翻译散步期间，奥巴马表示美方绝对不能够接受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受到中方威胁。有关消息来自美日的消息人士。共同社分析，奥巴马昨日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时亦可能交代有关立场。日本政府发言人相信奥巴马的表态可以确认美日的稳固关系。共同社说，奥巴马在会谈中亦有表达美国对钓鱼岛的立场，表示钓鱼岛由日本控制，暗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敦促中方保持克制。由于中美日三国政府都未有公布奥巴马的发言，可能是美国希望避免刺激中国舆论。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米勒说，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泄露秘密监控计划的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追究责任。他说，监控计划对保障国家安全有重要作用，假如在911袭击前有相关计划，可能发现其中一名劫机者在加州曾经同也门的阿盖达头目通讯，有机会阻止恐怖袭击。米勒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时证实，当局正对斯诺登展开刑事调查。他又再度为政府收集民众电话记录和获取互联网通讯资料辩护，强调有关计划获得国会授权，政府亦定期向国会汇报执行情况。美国圣路易斯市一处由戏院改建而成的小型商业中心发生枪击案，一名相信在其中一间公司工作的员工和人发生争执之后，以半自动手枪射杀三人，再吞枪自尽。当地警方说，四名死者分别是两男两女，年龄大约40至55岁。沙田一个商场有戒款员怀疑遗下一支雷明灯散弹枪，警方拘捕一名戒款员调查。警方昨晚9点几接报，指沙田第一城一个商场的银行柜员机旁边有一支长枪，大批警员封锁现场调查，证实是一支雷明灯散弹枪，怀疑是戒款员留低。传媒大亨梅铎和华裔妻子邓文迪离婚，结束14年的婚姻。梅铎星期四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交文件申请离婚。梅铎的发言人说，两人的婚姻6个月前已经破裂，并且无法挽回。82岁的梅铎1999年和比他年轻38年的邓文迪结婚，两人有两个女。邓文迪在中国内地出生，19岁去美国读书。1997年在香港认识梅铎，她2011年陪丈夫出席国会英国国会听证会时，一名示威者企图向梅铎掟嘢，她跳起保护丈夫。新闻集团日前通过分拆成两间公司，分别从事新闻出版业务和娱乐事业。分析认为，梅铎离婚不会影响分拆计划。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5,176点，升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445点，升4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305点，升5点。天气方面，位于南海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风势颇大和有雨。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6月14日星期五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8:05啊！今朝早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啦，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排翻到怡东酒店嘅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头先睇到镜头噶，唔错噶，暂时都系畅顺嘅。咁啊，最多都系去到马会大楼嗰边。系啦，时间上早啊嘛吓。另外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顺德中心嘅。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就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吓，咁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就浸大国际学院嘅吓。哇，讲开报纸嗰啲头版，哎，小弟睇开嗰份报纸真係越嚟越奇怪㗎。上星期五就讲啊，何家呢即係搞赌场嘅何家有钱女啊，点样搞啊廉价航空啊，今日仲奇怪讲下有钱人啊各氏家族点样搞呢个墓园喎。唉，真係好话唔好听啊，正所谓阎罗王通告啊，关人鬼事咩大佬啊，唉，大佬我哋淨係知下啲民生嘢啊，点样知下689政府点样衰法啊，点样知下点样搵食艰难，呢啲消息正啱我哋睇㗎嘛。不过咁啊，真係可能用心良苦㗎呢、這个老板佢啊。即係逢星期五咁啊六日咁大家啊烧下嘢食啊 ,BBQ 啊，咪透下炭佬囉，方便大家啲报纸厚啲㗎嘛，係咪。早晨啊，小班哥，哇，你今日嗰件白色恤衫好抢眼喎、啊。 乜正今日啫咩？ 啊，日日都咁正 啊！喂，我考下你啦。 系，请讲、 啊。一罐豆豉鲮鱼 系 一罐几多钱？ 哇，应该冇记错都27-28噶咯。 啊，都几醒。 系咪啊？ 一包五星丝苗一公斤，你几多钱？ 唉，小弟就无饭家庭，即系从来就喺街食饭嘅啫。咁 一公斤，一公斤又唔系好多啊，即系两磅几。 哦，咁啊，可能 食米都系你两个知唔知米贵？ 咁要啊，林伯代我答得唔得啊？林伯 啊，林伯眼 小弟冇煮饭， 拎拎咁望住我，我谂佢都 计紧数啊， 计紧数啊， 十公斤都应该70-80啦，系嘛？ 我今日问你一公斤，你问翻我啫乜啫？呢个我主场，你知嘛？ 即系除翻佢， 除翻你唔识除数噶。 喂，咁个大佬，哦，你咁样答题目嘅，我哇，你以前啲会考好劲喎啊，考官，你人哋问你一公斤，喂，十公斤就70-80，你搞掂佢啊？嗱，我就同你除码，咁即大佬。十公斤70-80，一公斤就700-800，有冇咁少啊？大佬一公斤米一包仔约30蚊， 哇！ 辣椒酱一支三，一公斤嘛，大佬，哎呀，一公斤有几大啫？都系 即系公斤米卖噶， 哎，而家唔系卖，而家系加时香港礼品包， 哦， 包括五星丝苗一公斤包装，豆豉鲮鱼两罐。辣椒酱一支， 喂咁似 蚝油一支， 长者聚会派啲福袋嘅 系，鸡肉丸一罐，冇鸡肉嘅，不过吓生果两个就唔生嘅，熟咗嘅，总计125蚊到，就加时香港，今年六月至到十二，全港五大区派发至少10万份呢啲礼物， 即系送俾人 嘅， 即系啲系收买人心嘅， 系啊。左派派米图令七一游行降温，咁啊同大家温习一下呢啲价钱。 仲唔知福袋照攞街啊，照上啦，唔 系啊，啱啊，冇错。就算自己冇需要嘅，就照攞咗先。系，再分翻俾 你。我哋呢一百上上下下攞500-600包翻嚟， 抬晒翻嚟，系再分发俾有需要嘅人。系啦， 冇错啦，冇错啦，呢啲工作啦， 啱啊，呢啲有时唔需要理佢边个搞噶啦吓。 唔系 净 系赞我件恤衫靓啊吓。OK， 好，下次再考计数啊。 OK， 你真系好学唔学学啊，大班哥，成日考人计数，你真系 系咩？我好少听到系咩佢有考佢计数， 照照考噶。 哎呀，咁我唔系考你计数 嘅， 冇， 我系睇下你有冇食米，知唔知贵米贵啫。 哦，系啦系啦，冇，唔知道。 不过都系谂白呢个答案精几， 精几啊？你自己啦，你自己啦。好啦好啦，揸紧车位，请紧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 下精士。 听讲你的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啊，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 Lion and Tiger 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强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意大利百年酒庄2011年 Pimotivo 飞马特福经典佳酿，原价158元，特价105元，买二送一，免费送货，买满1000元再送 Lucaris 水晶杯一对，快啲打电话嚟订购27529816，爹哋父亲节快乐！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最危险的就是黑社会与政府连在一起，全世界最危险的就是这件事。 因为你变了有一个 channel 来的，即是有一个叫做渠道化嘛，什么坏人都倒入那条臭坑渠那里。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 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有 QK， 不是说香港什么，即香港真的当然是我们的进步啦、文明啦、当然我们还有我们香港核心价值啦。你会不会去到国际大都会、啊、你在伦敦看到你有些铺头拉晒啲布位在这里写的。 不会的嘛，真 的。平的 嘛。不得的嘛，真的不会用。 真的现在香港太多埋嚟看埋嚟揀，你知不知道 是有 QK。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黎则粉、陈海琪，事有 QK。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最排放量最高的呢，其实就已经是这个船舶污染这个问题的。那当中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远洋轮船，包括的呢就是货柜码头的货柜船啦，同埋第二呢就会是这个邮轮。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呢，是不可能不犯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监制黄德柱、周鹏。 早晨，早晨啊，林伯。 8点13分， 6月14号8点13分，头先我哋讲咗大部分嘅头条，即系讲到星岛头条啊，即系梁振英喺美国翻嚟香港之时咧，啊，就系人哋都。即是不知道是不是別人问他还是自己说了、啊、这个人呢，我想他是选择性地呢来去将一些他自己希望透过媒体、啊、在政制上面呢就会表达、啊、日后的普选条路怎么走。那刚才我们即讲到了他用英文去答、啊、那句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他有误导外国传媒之嫌。嗯、觉得好像香港一早已经有普选、啊、即是那些官员、啊、被、啊、委任好或者是被选择的、啊、那些官员呢被、这个、啊、用个 city 这个字、啊、即是用城市、嗯、即是说我们整个城市的人揀、啊、完的官员呢、嗯啊、中央都会拒绝任命。 你觉得这个小明啊，使唔使打电话去向佢训下话咧？真系啊， 系 啦，啊，几时到呢度说三道四咧？真系啊， 即系同埋喂，讲真，唔系 整个城市的人选择的嘛。是你作为特首或者以前曾荫权、董建华都是他个人作为特首，他被任命做特首之后，可能有一些局长的人选，而家传媒呢就曾几何时啦，传闻过就话吓、当年啊曾荫权呢就想推荐有泛民背景的陆工卫就出任这个环境局局长，咁于是乎就被否决打回头，先至益咗而家做咗 CY 亮啊，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个邱腾华。邱腾华而家做咩话？邱腾华做咗大内总管啊， 系特首办啊， 系呢个特首办主任。咁嗰阵时系冷手执个热煎堆，咁啊先做咗走马上任啊，做咗几五年嘅环境局局长，跟住谂住 冇乜建树， 跟住就系啦，就谂住冇得捞噶啦，即系谂住 Motorola 做 CEO 噶啦，翻去吓。啊，点知咧又系行运行到脚趾尾，嗰边嗰个咧就叫做。叫做咩？而家做咗港大 骨牌效应嚟嘅，真系 骨牌效应 啊！你林瑞麟你唔辞吓，你唔推落嚟咧，咁、你谈失谈咩？谈志愿就冇得上噶嘛，真 系。咁所以嗰个而家做咗港大医学院院长啊，梁卓伟啊，本来系做紧大内总管啊，梗系唔捞啦，系嘛？佢嘅恩师周日岳都要劈炮咯，系咪？咁所以骨牌效应咁啊，其实就即系一路以嚟都系咁。咁啊，再早啲咧，其实政权当年吓，即系自由党背景嘅阿夏佳里咧，曾被呢一个董建华系啊，即系交上。中央就不如佢做律政司司长啦，咪又系发回头啦，系嘛？你知道夏佳里最经典嗰一幕，你记唔记得啊？喺立法局当年，即系含泪离开，讲讲下嘢顶唔顺啊！真系，即系呢个系香港就是一个最大嘅损失。嗰次系。是讲緊咩我都唔好记得，不过就即係香港太多损失啦。不过嗰一幕呢我即係我仲历历。 喂，但你记得个场面你又唔记得个内容。 有时好多时都系咁。即係人呢记忆係有限嘅，你知啦，啲 RAM 数有限。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依稀记得夏佳里系有呢一幕嘅，但佢即係讲嗰样嘢系乜嘢呢，咁即係要睇下周鹏。同埋我哋出面啲同事有冇即係可以好快脆地撳一撳夏佳里就呢一幕都应该係经典嚟㗎、就係呢一幕。 每每都係讲下啲香港前途嗰啲咁嘅话题呀。 係法治呀。我印象中哎释法啦，可能係。可能係释法。可能係释法。最近同法治有关嘅。咁、所以呢应该第一次释法随时係。咁所以呢就呢、這个佢咁样含泪离开、即係讲讲下嘢离职。咁中央看在眼内就梗係唔 no like 啦，大佬用乜嘢陣間你做律政司唔听话又含泪离开或者同我死撑咁得了嘅。喂，咁所以你睇返呢，即係呢一类嘅拒绝任命都唔係啲咩大新聞、你梁振英无需要煞有介事，我哋系人都知，学你諗白话斋，喂你提嗰啲啊就即可能被拒啫，日后喂你唔你究竟日后发展如何呢，冇人估得到嘅。世事如棋啊，局局新，究竟即未来香港嘅发展，当然而家呢就即真係吹淡风嘅。但係我哋都唔能够即係就咁跪低嘅，我哋唔係无线嘛，啱唔啱啦， 唔係 CCTVB 係啦。 大家都明嘅。无论透过乜嘢嘅方法选出嚟嘅系特区嘅系首长，都要经即北京政府任命， 系 呢个系呢个基本法写咗 嘅，系啊，冇错。 咁但系当然啦，系唔系一定选出嚟嗰、那个佢一定唔会去任命咧？你交翻个波俾佢谂啊嘛，真系系嘛？你唔可以一话下就话，哎呀，睇嚟佢都唔会任命，不如我就嗰个选举嘅方法就去迁就佢。 冇错，即系咁， 冇可能噶嘛，系咪？ 咁样就即系你出卖咗香港人咯，即系你唔能够下下即系人哋中，即系你正所谓皇帝未急啊，太监先急吓，即系为咗自己保住自己条命，即系呢样系最。 最惡劣的境地，即是香港人，喂，我們當然希望有進步的嘛，這個社會，但當然你看回現在中央共產黨政權底下呢，即是難有進步咯，即是只是越來越保守，你越來越退步，就正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更加希望我們未來香港的領導人呢，喂，不是說下下要你跟中央對抗，但你都要骨子裡有板有眼，亦都要不亢不卑地去即是鞏固香港人過去這麼多年來所保持，但是現在逐漸被蠶食的一些核心價值，所以我們更加應該要出聲，不能夠即是停滯不前。星島這個頭條啦，林伯，明報今天頭條是什麼？明報 今天就是周富祥嘛， 以周富祥廉署首周富祥辦公室機場機保總部翻箱倒籠就問員工，周富祥就說我放緊假，廉署未找我，廉署遲早都要找他，如果是這樣就這一單呢，我想我們有的料就不多，就是明報做這個頭條呢，很明顯亦都是繼過去這一兩年的發展，明報呢就很樂於呢是作為一張哇，即是有這個的特別這個的訊息既偵查訊息來去自居，這個其實都是傳媒的一個很大的功能的即是这个就是第四权， 这个例必咁噶啦。如凡系自己独家有料嘅，咁啊，梗系摆一个重要呢个位置，呢个必然啦。 咁FBI 刑事侦查斯诺登咁都系， 即系人人都有嘅，咁都可以摆一个重要啲位置，不过就吓摆一个摆个系人都有嘅，譬如话呢个系商品交易所被人追租是吧，咁呢个呢当然我哋已经听闻知道佢争好多租㗎啦，奇怪点解咁耐都唔爆出嚟嘅啫，或者点解个业主仲唔去追租嘅啫，去催租嘅啫，奇怪怪真係，係咪都 系 又系 生意 呢，网开一面 呢， 当日呢你又巴巴闭闭咁就唔敢喐人㗎嘛。 咁梗係啦，呢个世界做生意永远。所以咪话即係你商界嘅人你黐埋梁振英度，你如果身有屎，你梗系希望黐埋佢度，将啲屎洗净啊嘛！希望争呢个债嗰个债，啲人睇到哇，你黐埋香港 number one， 唉，我都系唔追你咁多住啦，明知你都冇理由冇得还啦，系咪啊？咁点知原来真系冇得还 嘅， 真系原来即系 number one 都要同你割席，你都要辞职。咁而家咪 不过你小心喎，讲到呢啲嘅时候啦，我哋李鹏飞收到佢嘅信， 唔系李鹏飞咧，就因为有一啲即系直接嘅呢个嘅张振远认为不是事实嘅描述，咁我同你知啊，大家都明白到最紧要就系我哋要有一个合理嘅评论， 合理嘅推论， 我哋系从 我哋基于事实。 从这个报章里面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我们作为合理的推论，你如果收到律师信找我啦，不用怕的。那 我容易有破纪录啊，同一个人呢是会是被这类的官司再缠绕。 喂，讲东方那个头条先。哇，东方就我不是马迷啊。即是瘦肉精治疗风波扩大，祸及80隻马，星期日随时冇马跑。哇，这个呢你说即是等于英超球员个个中了毒即是星期六星期日英国的英超虽然现在透紧鼠，即突然间有50个球员脚软冇波开，说这个即是对 症。你都最关注哪些人呢？ 呢个 唔系马迷喎， 梗系 喺啲外围， 梗系外围啦，最关注啊，大佬，即系外围可能咧，你唔跑仲好过跑，跑咗都唔知点样估啊， 你都不知道哪个脚软啊，大佬哪只马，所以呢究竟喂，这些什么瘦肉精，这些什么东西， 不识我真的不识这些东西， 瘦肉精真的， 那都是一些是化学的东西啦， 减肥的女士，我怕减肥的女士听到会过瘾，你以为瘦肉精啊， 会中毒的，不要乱玩的，这些东西，凡是吃落肚子都要小心，真的。 A2 呢，就东方就都正路啦，都是刑事调查，施压印度，美两路追杀斯诺登。咁啊，呢个都系正路牌啦，咁啊一路都摆咗好多头板位咧，都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斯诺登呢一度吓。咁啊， 不过我都系觉得南华早报喺呢单新闻度嘅处理做得好啲嘅，真系。佢亦都唔单单净系讲我哋系佢攞到嘅独家料啦，佢会系连埋其他海外报章咧，点样处理呢、這个吓？是史諾登的是消息呢都来做一个这样的是综合的是版面。 嗯 亦都是将这个是美国呢当然呢那个 NSA 那个主管呢 那些东西都是有个是大篇幅的处理真的。 是没错。喂两张这个的即是经济的报章呢啊那啊 他头版就真是好例牌啊。讲股灾， 小股灾啊，吓、啊，即系信报、就是、 所谓股灾啦， 咁经济咧，我就同佢港文嘅首，即系叫做港文嘅头版咧，就用码头啊，我哋嘅邮轮码头三大问题需要解决。咁讲真的，就我哋都要即系要俾多啲意见嘅，即系似乎就即系我相信对外交通咧个配套咧就真系。即是真是令人诟病啊，令到这位大佬你一来就梗系几千人一起落嚟啦，大家就梗系要斗快添啦，就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啦。咁你一系就旅游巴，一系就系的士嘅啫，系咪？咁你呢啲嘅配套呢，咁你旅游专员就冇理由諗唔到 㗎。 咁同埋当 喺个周边嘅譬如观塘又好，新蒲岗又好，嗰啲、商场懂得要安排呢个旅游巴去接啲旅客去佢自己嘅商场嘅时候呢，咁我哋就知道呢，喂，做生意人呢真係对住自己嗰个吓、生意额呢好重视㗎。 冇错。 到转头你政府搞个咁样嘅，我都唔知係咪白象，唔知啦、每年得嗰十班八班嘅係游轮泊梦啊码头。我当你每隻用两日啦。哇，雕空日子几多真係。 係咁雕空日子咁点算呢，考虑即係我呢、這个即係都。即係我估佢里面呢应该要搞啲係俾我哋香港吸引香港同埋吸引一啲可能係自由行嘅人呢，即係都去嗰度睇一睇呀，係咪呀，即係如果唔係咁点生存呢， 咁会唔会喺东涌嗰个提出埋有一个咩港货中心应该搬嚟嗰度好啲 呢，即係系咪应该咁做呢，咁即係呢个我觉得就即係值得立法会都跟下啦。喂，最后一张啦，唉，我哋身在苹果，唉，头先阿通都讲啦，真是利兄弟和睦，化解官非，郭炳联急见家族务员。咁呢个好明显就似乎系苹果嘅自己独家啦，系咪啊？即系 佢独家影到啲相啊嘛。 但系呢啲独家影到啲相，咁啊系嘅，即系一齐咁样，郭炳联有邝正伟啊，咁佢啲即系邝正伟就佢表弟啦，咁啊去到中山勘察山地同埋拜祭。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大富人家嘅一举一动，佢哋嘅私人嘅生活，即係对于我哋平民百姓，对一份即係标榜民主人权嘅报纸，今天你用 A1、A2 都系讲呢样嘢喎， A2 仲将郭氏家族图由郭炳联个阿爺郭成开开始一路咁样呢，哇，即係成個 family tree 咁嚇整落嚟，我 家譜家族啊， 我冇乜興趣喎。坦白講， 會唔會呢啲又係講俾我哋中國人傳統嘛嚇？ 係咪啊？ 即係有啲父蔭啊嚇，有啲祖先大血啊嚇，呢個所以有一個福地好緊要啊嘛，有好嘅墓地係咪？ 係 前因後果嚟㗎， 前因後果咁啊，即係但係就我哋都想即係開始應該要講下 A10 版嚇佢呢一個嘅。即是昨日那宗燒區奇案罪成還押、 這個我覺得是即我們看看不知道呂炳權起了身未希望呂炳權都接受到我們的訪問當年呢究竟無線新聞是不是呂炳權的 指引昨晚我就因為這個案件的判決的結果特登就上一上去網看看喂你美國不是的喂我們講區旗喂燒國旗原來沒有事的 人家的 如果你偷一支國旗回來燒那就有事了 所以呢我覺得香港呢就算真是罪成一個19歲沒有案底整個過程沒有暴力傾向為什麼要還押呢 為什麼不要被人擔保呢 聽完交通 明知人上訴 聽完交通再說今天阿通他說我件衫白色他件衫是夠野戰你打野戰阿通 唉，呢啲摆公司嘅风褛咁啊，挡下风咁啊，梗系要吓周围匿匿咁啊，野战就方便啲啦。挡 雨你即系话暗示大班呢度大风大雨啫。 嗱，你讲嘅你唔好陷害我啊，大佬。唉，真系啊，好唔该，手足交通消息。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8:30咁呢分钟你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已经係排返上上面嘅海景大厦㗎啦。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就车多管道口咁大家都要间风嘅。咁另外西区方面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呢就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嘅。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排返去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开始有啲车龙嘅排返去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隔田村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石门回旋处㗎讲开个邮轮码头嗰个呢哎琴日啦咁有啲传媒去跟进啦咁就话喂又来自一个英国嘅邮轮嘅乘客旅客哎呀我就知格咁当然佢讲英文啦哎呀我就知格的士咁去女人街啦哇原来400蚊㗎咁佢冇留意喎啊点知呢原来返转头搭返去码头收70蚊啫啊撞鬼喎佢又唔知个汇率系点啦咁佢以为真系啊咪标系咁样乱咁收费啦啊咁样咁我哋的士业界就话啊冇计㗎啊系有多咁嘅有啲咁黑嘅族啦啊系咁做嘢㗎啦唉仲最惨嘅就系嗰啲行家就投诉啊我吉车入去码头兜一转呢嗰支旗入去都30蚊啦。啊又唔知你有冇乘客有冇乘咁出返嚟又贵咁所以冇乜的士司机呢就打算入去嘅。唉咁嗰啲配套措施啦希望搞好啦。不过真係明白过嗰啲船就一年唔知得嗰几隻㗎嘛好似10隻8隻咁嗰啲期间嚟做乜鬼嘢呢吓。开放俾人嚟打叮当波得唔得㗎呢里面有冇台啦应该都 ok 㗎。係啦昨日佢哋讲开国旗啊或者区旗啦小班哥好似嗰隻船嚟到嗰支区旗都调转咗喎系咪是啊我哋都冇照 顾。区旗好容易调转。是因为嗰个区徽呢嗰个嗰个咩花话我哋杨子经。 杨子经。 嗰个花嗰个花瓣呢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好容易调转嘅。 咁唔出嘅嗰陣时印银纸啊出个新版银纸都调鬼转啦。好唉真係唔好话人哋人生路不熟咁嚟到呢度諗住打个招呼啦咁就倒转咗。唉真係鬼佬打招呼。呼啊嗨啊好啦咁现时温度就25度啊相对湿度就90%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呢就20至50咁属于轻微至到中等咁路边监测站呢就50至75啊属于中等至偏高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骤雨稍后呢雨势呢就会颇大啊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呢就吹个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呢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林伯 阿通你点解要话讲呢一分钟呢 哦呢一分钟。阿小伯林伯你阿通你咁 呢一秒啊呢一分钟由依家咁呢个阿通啲听众唔认得你把声 哦咁可能呢个招牌嚟㗎嘛。 招牌 呢分钟有阿通咁呢个招牌嚟㗎嘛。即係一向要落即係好似为食麻辣素呢喂埋位啦喂

今日苹果的论坛 D100 的王世泽就撰文，标题是若果有人干预碧秋楼运作，内文就讲到斯诺登就爆料指出香港中文大学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重点入侵目标，其实中文大学内部部分的设施的战略价值极高，因而令到中文大学成为各国的间谍战的主要战场，全香港大部分内部的互联网数据传输都是在 HKIX， 而 HKIX 就是由中大营运，其中一个主要数据房就位于中央本部的碧秋楼入面，而部分 HKIX 的会员好像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科研网络等等，都可能利用 HKIX 连接传送具有情报价值的资料，而中大内部所谓的研究设施其实部分可能对解放军是有军事价值，例如中大霍英东遥感科学馆以及相关连的卫星遥感接收站，这一类可疑的设施就是最好例子，因为这些遥感卫星设施从网页的角度来看就是接收欧洲太空总署的遥感卫星信号作研究用途，但是这几年各间大学的研究生收得太多来自大陆的学生了，而在中文大学的中国籍研究员打算用这些来自欧洲太空总署卫星的数据用来做什么呢，根本就没人知，而近年中国频频地发射军民两用的遥感卫星为航空母舰的建设铺路，美国就肯定想知道中国是怎样利用遥感卫星加强航空母舰的侦察能力，虽然就说香港纳税人没有直接缴交军费，但亦都可能藉住大学拨款变相资助解放军的进行研究，北京可能正是挪用紧香港大专教育的资源作军事用途，纳税人是不应该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而自由撰稿人范克亦都讲到，今年四月份波士顿爆炸案，情报完善的美国政府竟然没有做到阻止爆炸案的发生，而今日亦都阻止不到斯诺登离开美国。从爆炸案和斯诺登这两单事情，这个所谓的监察系统发挥不到作用，如果说它本身是用来做反恐，但是反恐就做不到，那收集的资料回来又有什么用途呢？似乎这个计划的目标远超于反恐，不禁就会令到人问了，原来香港的中文大学和公务员当中会不会有美国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呢？而明报的文风不动李先知就问到，今次事件建制派和泛民人士听到保护斯诺登或者遣返他的问题上面就非常审慎了，对斯诺登的去留就不知可否，只是讲几句不痛不痒的关怀问候，至于梁特首更加是坚决拒绝评论个案，这一种集体失语现象相当奇特，看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北京对事件作一个明确的表态先至决定怎样应对。 怎应对啊， 应对的真的就是说真的，现在大家呢都在这里即估下估下啫，即两国喺度即处理呢啲最敏感嘅国防嘅或者情报啊，点样去入侵人哋嚟去保障自己嘅政权同埋嗰个嘅国家安全咧？唉，讲真，我 都做紧啊，不过咧，点样系有啲咧，有啲系做咗都唔出声嘅，有啲咧俾人质疑之后咧，喺啲吓民主嘅国家。系计啊，出条解话啊嘛，系嘛？ 唔系民主嘅国家最低限度系会对一啲公权力嘅政府嘅当权人咧有一个民主嘅监察，同埋制衡，呢个系最重要啊嘛。 而家美国佬嗰个解释嘅方法都系好系好 C Y 式噶， 吓好 C Y 式。 佢点样咧？就佢就话哦，嗱，我咧系有截听咧，系或者我有搜查到嗰啲数据咧，不过我冇听过内容噶，我就系知道咧。啊边个边个同啊边个边个系有个联系啫，然后就话，哎呀，如果九一我知道咗，我截到先知边个同边个咧，咁我就可以咧， 即系话九一一嘅时候，如果有呢一个权咧，已经佢成日喺度讲，唉，可能根本就最低限度揾到一个劫机者噶啦。 呢啲又揾嚟讲啊，根本佢早应该就已经有足够嘅资料，知道佢哋咧喺嗰度揸飞机又点成吓。 情報是出了 亂子，他們沒有執行到的嘛，是不 是？所以呢現在很多人 跟得不夠貼，是不是？ 我又不敢在這裡、即再說三道四，因為畢竟這個都是一個相當高層次的外交問題、我們香港人對於這些外交啊、國防啊，說真的，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呢、相對都是有限的、咁啊，即系唔敢俾人，费事俾人哋话我哋牙文牙武啦吓，即系不过叶柳啊犀利啦吓，所有其他国际媒体，因为佢做过保安局局长，所有啲国际媒体咧，连俄罗斯嘅新闻嘅传媒都揾佢吓， 但唔表示嘅观点系成立嘅， 唔系因为佢嗰句梗系揾佢啦，佢闹到美国佬吓、，Big Brother 即系成日就以呢个民主自居啊，原来你都系做紧啲咁嘅衰嘢，喂，俄罗斯仲唔执到宝啊？系，梗系中意呢啲生跛啦，大佬啊，系嘛，咁所以究竟？呢件事点发生落去呢，我諗有排讲嘅。不过 咁你叶柳去美国读书，你唔知道人哋係咁样做呢啲嘢嘅。 佢点会唔知呢、不过咁啦，即係呢件事呢，我相信呢嘅情况发展落去、我认为真係最有可能嘅、真係都会喺香港随时法院呢、都会处理。即係如果斯诺登选择留喺香港、但係真係世事如期，你唔知道之后会发生啲咩事，有啲咩俾人哋即係说服到佢，係咪即係返去美国呢， 即係括弧收买呀、 收买係啦，类似啦，咁因为三分一美国人似乎对斯诺登呢希望有个特赦嘅喺美国。咁睇下即係要视乎美国国民嘅民情嘅走势先能够决定到斯诺登生命的进程。 就呢件事我觉得我哋香港嘅系建制派吓。 系。 咁啊。 系点啊， 系咪放软手脚呢， 建制派似乎今次唔系、今次你讲立法会议员先啦。 系 立法会议员呢、即系确实好少建制派即系出嚟噏嘢先。 系。 不过今次呢就即系建制派呢。 好用啊嘛， 咪梗系啦，大佬啊，即系仲唔 咁？点解泛民阵营系喺呢件事度又就系落后于形势咧？ 我又同你分析一下咧。 好啊，好啊。 第一，我认为即系冇人敢揣测，因为都唔系惊讲错嘢， 惊 讲错嘢就俾人笑啊嘛，系咪？第二咧，即系呢个政治嘅判断同埋嘅方向咧，你好难落嘅。嗱。这个呢是美国政府的公敌、斯诺登。你帮斯诺登呢、就即是跟美国佬过意不去。但美国佬在泛民当中呢、虽然有些人说收紧美国佬钱我又不好信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立场相对接近。但是喂他做的事又真的不啱、他不啱。咁建制嗰啲吓，同埋老共又觉得要喐佢，咁你建制、你发建制系容易摆啦，呢只棋。泛民咧，你摆喺左，摆喺右，或者摆喺中间，都系会俾人哋觉得你都系摇摆不定。究竟你嘅立场系啲乜嘢咧？咁于是乎，你问我咧，个咧就只会继续用法律嚟去。作一个嘅挡箭牌，讲法律算啦，吓、跟住噏下引渡点样引渡，有冇相同法例吓、跟住斯诺登系咪应该揾啲人权嘅律师嚟去香港嚟去呢个抗辩，最多讲下呢啲咯，系嘛？因为喺政治上面嘅定位咧，呢件事好考功夫嘅，谂吧，唔系容易嘅，因为咧。即係佢哋始終咧，作為從政咧，立法會咧，應佢點樣把持？佢又驚講啲嘢同建制一樣、哦，哈哈！即係所以呢度都弊啊嘛。 我讀呢段報導真係令我咧係覺得，突然間我以為我老友記啊馬逢國加入咗呢個民建聯添。 真係啊！ 嗱，佢話咧係立法會咧就難有角色介入啊，反而建制派嘅政團咧反應就較積極啊。民建聯及身兼港區人代嘅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喂，咁係咪有語病啊？即係，實質佢係講緊民建聯一件事，然後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個嘅係可能啊，你愛國嘅。陣營嘅嚇，咁佢都係身兼港區人大嘅立法會議員嘅馬逢國啊嘛，但係咁樣寫法係咪覺得好似加入咗民建聯咧？好清楚佢唔係民建聯嘅成員嘅喎。 都亦不远啦， 系嘛？ 佢曾几何时好似都探讨过嘅，据我理解。不过就大家 佢新世纪论坛噶嘛， 系啊，倾埋烂啦， 系系 咁啊，佢犯不着啊，佢觉得而家即系都总言之捞到个立法会议员， 系 有冇啊民建联嘅包袱，冇乜所谓嘅，系嘛？咁所以都系建制派中人咁解啫。 咁佢扑出嚟啊，吓要求就事件喺立法会度提出紧急质询。咁呢啲咩姿态啫？ 我觉得呢嗱，琴日莫乃光我哋访问佢嘅时候呢，佢都倾向系用即系呢个角度嚟去追查究竟美国政府有冇对我哋啊喺中文大学嗰个交回中心吓入侵到我哋香港人嘅网络，我呢个我哋真系要理嘅，即系呢个就系立法会员要同我哋把关，不论你左中右。 咁会唔会呢件事就是因为莫乃光又真系输咗一动咧？真系嗱，人哋马逢国咧立即就向呢个系内会嘅主席阿梁君彦咧要求喺立法会度提出咧紧急口头嘅质询，佢讲系关注香港人嘅私隐。同埋社会企业信息嘅安全，若事件属实，相信中央政府必定不会坐视不理。喂，咁你真系啲泛民就渣啦， 即系呢个咪就 啊你 I T 界嘅呢个木乃做乜鬼啊？你真系 琴日就我哋都提咗佢噶，咁啊唔知点解佢即系 黑眼瞓又 系有时始终我谂啲议员我都唔知啊，有时议员咧对于呢啲问题咧，即系应该 先有陶谨申啊，后有木乃光。 应该做嘅，应该做嘅就 瞌咗眼瞓 吓，咁但系你会睇到建制派相当积极啦， 系 嘛？泛民咁冷淡，你系难以即系俾人哋揣测究竟你系咪即系唔想喐到你幕后嘅所谓大佬咯？系咪啊？即系喂，即系你呢啲嘢咧，就最好就即系行动咧就最实际，讲多无谓。啊！即系如果过去好多人， 嗱，寻日报纸又讲话善仲街访美嘅时候咧，有格局唔同嘅招待系嘛？咁系咪因为咁样嘢你又唔做嘢咧？真系啊！ 系咯，即系呢啲嘢咧就即系事必嫌疑，瓜田李下啊！即系我嘅认识嘅泛民中人，当然我都明白咧，因为呢个人心嘅心理，回乡证都冇，大部分吓、即系想翻祖家，啊，祭日祖都唔得，但系嗰边厢，哇！如果即系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去出席一啲嘅即系礼仪仪式，不论系美国总领事馆搞嘅，又或者系真系邀请你去到美国嘅，哇！嗰啲格局招呼都唔同嘅，咁人哋会觉得喂我身份被尊重，所以如果嗰类人如果自己唔把持不定。就覺得啊，美國佬對我好啲，於是乎因為美國佬做嘢咧就小馬大幫忙算啦咁，即係如果有咁嘅心態咧，咁你咪中咗計咯。即係做人你應該把持一個原則，仍然都係不亢不卑，你唔啱就要鬧嚇，即係孤物論你係咪嚇幕後過去大家關係良好唔關事嘅嚇呢單嘢，我覺得咧。我哋系要喺立法会跟进，究竟你美国佬有冇过咗火位？你唔好下下用国防啊，你话打击呢一个嘅即系恐怖分子为名，做啲嘢系破坏咗我哋人权嘅最基本嘅私隐咯。 系啊，傅华会唔会我哋都俾明报呢个标题误导咗咧？ 系点咧？ 建制积极关注监控，泛民冷淡。咁但跟住佢有一段就咁样访咁样写嘅，佢话民主党陶谨申咧，则认为咧斯诺登嘅指控咧极其严重，已经致函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要求尽快举行特别会议，邀请斯诺登出席咧详细解释他所知嘅事实。陶又要求咧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入侵嘅行为。喂。都好硬正啫，系嘛？ 嗱，呢一个咧就因为两个事务委员会系 一个内会嘅，一个就系、是、 都唔系嗱，当然内会咧就系全个立法会七十个议员啦，即系69个啦，唔计阿曾玉成啦，即系内会咧就系处理即系家事嘅啫，即系话究竟会逢星期三个大会做啲乜嘢，倾啲乜嘢就由内会决定。咁但系事务委员会咧，一个就保安事务委员会，另外一个咧就资讯科技嗰个啦，即系莫乃光佢个作为业界咧，咁所以咧就两个事务委员会睇落咧都要开 joint panel 噶啦，都系要即系联合嘅事务委员会去处理。 陶謹申致函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主席葉國謙 不過不是,有時你不知道他開哪一份,施樂登既然留在香港,他會用盡對香港言論自由,對香港法治精神的信心,他說沒有選錯來香港,他可能都會這樣做都不奇怪,所以我想希望泛民,特別是陶謹申,你知道昨天開始 有很多人說Facebook給我們D100 保安事務委員會追查施樂登這個事件不是知情的公開秘密我剛才都比較過一方面自己的國家沒有回鄉證另外一邊跟你招手打好關係神事某事都跟你談談拿下料尊重下你覺得 Honorable Mr. Cheng The Honorable Mr. Lee The Honorable Mr. Sin 自從這個維基洩密之後原來你和領事的不知哪個官員的對話都會被人記錄下來的無需要謹慎的大家都知道說真的維穩費7800億那邊就是這樣談一談香港怎麼樣一樣而已都是大家都是總之政治中人當然有 左中右不同國家美國佬一定有英國政府都有不過英國政府就低調一點中央都有大家都是共同做這些事所以看一個議員他自己的把持力和自己有沒有一個原則是堅守得到所以我覺得美國政府一向都當然想影響所有國家所有地方都最好有他的人 針在那裡究竟這些針是世界警察這些針甘不甘願你除了做針你是不是在做別人好像老共插泛民說你們這班人為美國人做事你收美國人的水是不是去到這樣我自己看未必是這樣最多就是大家交流剛才我說謹慎的原因就是因為以前不知道原來 其實想白最重要過去十幾年我接觸這一類人不論中方、美方、英方我把自己的原則就是出面說的話跟他有同他就結 一解密之後一發覺原來A君說話出來原來是這樣的原來在閂門跟其他國家好原來是這樣的這樣才是新聞所以我相信很多議員可能你拿料我就表達意見中方你來我就說一下六四我認為一定要平反 还不用大家经济，大家斗讲，美国拿一样，喂，民主进程怎样啊，你们会不会争取全面普选，我讲我们的套，谁有机会做下届特首，就照讲，是不是，不是说哇公开的时候你被人形象是唐营或者亮营，跟着暗地里就是我支持范徐丽泰的，其实那真是大祸，是不是， 表里不一，是吧， 表里最一致的，不过当然政治是很黑暗的，有时有时表女是不是真能够一致，是不是能够真的把持得到呢，那这个都是技巧来的，这些技巧呢我相信，唉，即是作为十几年在政圈呢，我觉得眼见 好像有些难言之隐，你真的 很多人都是即表裏不一啦，你觉得这么容易吗，他为什么表裏不一，我不去即针灸，不会追究啦。新闻之后183138继续谈啦。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庄园会面，两人同随行翻译散步期间，奥巴马表示美方绝对不能够接受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受到中方威胁。有关消息来自美日的消息人士。共同社分析，奥巴马昨日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时，亦可能交代有关立场。日本政府发言人相信奥巴马的表态可以确认美日的稳固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米勒说，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泄露秘密监控计划的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追究责任。他又说，监控计划对保障国家安全有重要作用，假如在911袭击前有相关计划，有可能发现其中一名劫机者在加州曾经同也门的阿盖达头目通讯，有机会阻止恐怖袭击。路透社报道，有消息指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授权向被围困的叙利亚叛军提供武器，从军事上支持反对派推翻总统巴沙尔，不过暂时未知武器的种类和几时赴运。美国白宫较早前表示，效忠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部队曾经小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反对派。奥巴马一名高级助手说，估计在多次攻击中100至150人丧生。这名助手又说，美国没有可靠证据显示反对派曾经使用化武。天气方面，位于南海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风势颇大和有雨。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0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有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咁啊，金钟道向翻铜锣湾方向近呢个皇后大道东啊，咁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车龙喺后边嘅力宝中心，咁啊，受到意外嘅影响啦，咁啊，花园道落翻金钟道咧，呢分钟啊时间。比较车多㗎吓，车龙去到边啊，哇排返上山上面㗎上亚尼不道㗎吓。另外呢个新界区㗎大窝西之路近呢个太亨村呢亦有中交通意外㗎。咁上至呢实施近呢个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呢上面比较车多少少㗎，咁实近车各位呢麻烦忍让多一阵，同埋留意返呢临时嘅路牌同埋警方喺现场嘅指示啦吓。好，走返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区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呢依然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已经去到 到城市花园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实施紧间封。咁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咁啊，同时影响到咧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噶。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两条隧道又点咧？私隧出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至于大陆新隧道出翻九龙咧，车龙短翻啲噶啦，排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嘅吓。啊，自从进入咗呢个数码年代啊，录音机啊已经吓消失晒噶啦吓，咁啊见到嗰班行家记者咧，通常都攞住部 MP3 啦，就智能手机啦，咪对住访问嘅对象。咁当然啦，我哋就非常之怀念嗰部人肉录音机啊！阿林公公好似话仲系读紧神学啊，嘛唔知毕业未咧吓？啊，佢嗰啲录音程度啊，达到98%噶。喂，咁啊最近啊边位啊录音程度达到100%咧？唔使讲啦，梗系嗰只689啦，系嘛？问亲佢，哎，有关 CIA 个事件。我唔评论呢个个别个案噶，吓、啊、最叻呢句噶啦，通常啲官员都系噶啦，一系就呢句，我唔评论个别嘅个案，又或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喺度唔方便回答，吓、啊、系人都识啦，嗱呢啲录音机咪抵买咯吓、啊，不过唔好买只牌子啊，呢啲唔襟噶，呢689呢啲吓，系、啊、好短命噶，啊部机吓，系啦系啦，咁啊仲有，咦阿小斌哥，仲有咩建议咧？系咪要用我录音机有介绍？ 即系你系唔系都一定要问下我哋有咩讲嘅咧吓？ 唔系。因为咧， 系咁噶，即系惯咗系要咁嘅。 自从咧同阿大班哥拍开之外咧，就俾佢啊咁啊，都唔好啦，问翻转头先好啲啦。 我冇乜嘢，我问完你日文咯，又问你英文咯， 系啦， 冇咩问噶咯。 你头先又问下我啲咩能力咧？ 冇 哦，嗰啲咪后至讲啦。 我想问下，点解你又除咗件褛啫？ 哦，系啦，我突然间觉得呢度温度上升咗咁， 即系即刻就唔敢话呢度大风大雨啦。 系啦，呢度非常稳。 喂，不如问下，唔系呢度咧，只要问下阿林伯，林伯头先话我哋最后喺呢度直播室 哦，系 系几多月几多号啊？ 7月2号，我哋系早上嘅风波就会系最后一个喺呢个 集体日子啦， 将军安系播出嘅节目。然后咧就系跟住紧接咧就系无用一大班嘅 无缝 叫无缝嘅系 交接 系啦，就去到呢个系数码港。 即係好似啟德機場當年搬咁， 即係換句話講，開心快活人就會喺數碼港嗰邊啦。 你嘅第一個節目， 第一個節目，哇，真係相當得意。 即係呢度就係風波就夠七月二號，即係七一上街之後，係 啦， 一日， 我睇怕大家都係會口沙沙噶啦， 口沙沙。 時間嚟到早上啦， 係啦， 叮咚嘅電話， 咁就無縫交接，咁呢個就大家都知啦， 幾有趣啊，都 嚇。咁呢度啲儀器。咪要转转，即系又点啊？到时 诶，寻日大班咧，据说啊，点醒大家啦，就话吓，咁咪当呢度 O B 咁做咯，外勤广播咁做咯， 哦，即系换句话讲，嗰边我哋有嘅全新仪器喺嗰边噶啦，即系唔使担心拎过去点样搬啊？ 咁呢度咁点啊？咩叫 O B 你知我唔识嘅呢啲咩外 勤？即系另外一个诶， 等于你去到 指挥中心咁啦， 喺个厕所旁边嗰度一样噶嘛。 咁啲仪器摆喺度啊？定系都系搬翻去，搬翻去嘅，唔系摆喺苹果呢度，人哋唔会俾你摆噶嘛？ 喂。冇交租就要走㗎啦，你好似好似呢個係將嘢咁樣霸住啦，可以賴咁。 唔係，小班意思咧，即係話我哋呢套架山咧，其實就備用嘅，即係會備用嘅。咁我哋會有啲新嘅喺架山喺曬嗰邊㗎啦。 即係呢啲都會搬翻去做備用。 係啦，咁稍微會備用嘅。 但係不如啲麥嘅傳真嘅聲又唔好啊嘛，真係。 唔係啊，幾好啊， 好冇好 打私益，我哋都聽。 阿林伯係咁拍一個麥啊，係啊，有時你要食嘢。咁都入咪㗎都 OK。 有一样最入咪就係嗰啲纸嘢揭啲纸嘢。 好清楚。 我智增人直播嗰陣食嘢㗎啦。 係啦。咦小曼哥你今次好似。 智增人啦。 智增人你好似食咗早餐喎已经。係呀。今日就唔会啊边个边个麻烦帮我买件啊腿打字啦。烘底喎要烘底喎。啊 冇你嘅事。 哦知道。我撤退。小弟撤退啦。炸。好啦揸緊车位清緊嘅。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你系 咪觉得自己嘅免疫力差咗，好容易受情绪影响你嘅身体呢？气功嘅放松入静，点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嘅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仲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啲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68038 25668038查询啦。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 眼睇过。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你嘅视力突然之间出现问题，点算好呢？留意星期一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子欣医生同你一一讲解。 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 呢个 Jessica Lee 咧，佢咪咧订咗啲奈良嘅白加河贝嘅，嗱佢又分两部分整嘅，有两樽咧就整呢个写住冲绳海盐就腌呢个梅，另外两樽咧佢咧就用烧灼， 烧灼 啊，其实 Jessica Lee 佢腌完之后会唔会俾我哋试下啲味嘅？咁咧有权啦，或者讲到梅，我已经流口水。 嗯，你点知讲到梅，讲到女人你都流口水噶啦？ 唔会噶啦，我已经心 家 姐你就唔会流，一讲到梅你就流口水噶啦。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4点半 ，D 100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最排放量最高的呢，其实就已经是这个船舶污染这个问题的。当中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远洋轮船，包括的就是货柜码头的货柜船，同埋第二呢就会是这个邮轮。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呢，是不可能不犯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监制黄德柱、周鹏。 早晨，早晨啊！9:11啊，林百伟开始听讲啊，古思尧啊，意图笑区其罪成，带出两大问题。第一就是呢个裁判官杜浩成。近年审理呢啲示威游行案种种嘅偏颇嘅立场咧，值得商榷。第二，喺庭中无线竟然自动献身又或者已经系被跪低，被要求攞个新闻片段，兼且仲叫埋个新闻嘅助理采访主任嚟去出庭作供。 仲有其他好多技术人员協助呢个警方嘅调查添。 喂，首先讲讲呢个杜浩成最近呢几年审理一啲示威游行案，引发俾长毛批评裁判官呢个杜浩成。 喂，你未讲之前，我哋可唔可以提醒一样嘢，就 系 喂 点啊？ 系咪啲法官唔批评得噶？系嘛？ 法官咧绝对唔系唔批评得，法官虽然都系叫 the honourable， 同立法会议员一样，但系法官咧当然，如果佢审紧案，譬如举个例，而家佢未决定，即系讲真，我哋而家都可能，因为佢未裁决咗，但系未判刑啊，裁决咗未判刑咧。即是某程度上面，他都可以说你不会影响法庭，你不是闹多我几句我就会判轻一点，就不会是这 样。但是 当然审紧的时候，我们更加最好就即是只字不提啦，不要提住啦，不要做即是这个公审这样来去，即是令到即是法庭有压力啦。 但是我哋见到大阁楼上边啊，嗰、那个咁样嘅揞住眼啊，听唔到啊，睇唔到啊，咁样系，咁佢哋系基于喺法庭入边佢可接受嘅材料去做判决噶嘛。 系，咁但系咧、啊，你知啊，即系妨碍司法公正咧，基本上就系即系系恐怕你有第四权、第五权嘅人咧，吓、又或者你作为一个政。即是執法者或者一个当权者，如果对一个裁判官司三权分立指指点点，当然我们是要小心的。但是今天古思瑶这个案件呢，法官已经有了定案，拍了板、罪已经成。不过呢，我们就觉得即是杜浩成宇在一些问题上面有偏颇，我觉得我们在作为的自由的角度，我们是应该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咁当然呢，你话喂法官 睇法包唔包括质疑㗎？你 质疑梗係质疑啦。兼且我答你个问题先。一个裁判官呢，如果我哋对佢嘅做法或者对佢裁决有问题呢，当然就係要求由呢一个嘅即係被告嚟去提出上诉。咁喺司法嘅程序上面一级一级咁样嚟去即係希望推翻认为这个法官错误的观点，希望能够推翻他的原判。 这叫不稳当的裁决。 是的，但是有时你知一路地喂，我们就要对某些法官，如果真的有偏颇，其实我们的渠道就可以向马道立，我们的即是终审庭的大法官，或者我们的即是我们现在的即是司法部的一哥，来去表达他对旗下他的法官、裁判官等等工作上面的偏颇，我们都是表达意见。即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是吧？即是喂，杜浩成近年审理示威游行案呢，在2012年的6月28号。 重走一点 啊，网台 FM101 主持泰力。在2011年国庆日参与游行，支援牛曾建成和警察冲突，经审讯后被裁定两项袭警罪成，判处监禁半年。林伯即坐没有缓刑，袭警的话大家记住两项袭警罪成。跟住我就以用袭警来去作为一个比较先，好不好？好了，网页设计师这个叫范志明，2012年12月30号参与爱护香港力量组织的撑政府游行，出拳打伤闹新闻台摄影师，承认一项普通袭击罪，一项普通袭击罪，罚款罚款1500元，赔偿给事主1000元。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呢，判刑呢有一个阶梯。最即是轻的当然就是这个嘅社会服务令啦。社会服务令之后就罚钱啦。罚钱之后就监禁，不过就唔使即坐，就缓刑啦。跟住先至正式要监禁。一级一级十级而上。嗱，呢一度咧，因为袭警，当然你话喂袭警咧，阿泰力就系梗系袭警。你话打警察同打记者，咁喺案例嚟讲，当然袭击执法人员咧，系相对嚟讲系真系重嘅。 但系系边个引起啲肢体嘅碰撞嘅咧？ 系， 同埋嗰个处境系咪合理嘅咧？系咪要考虑啲嘢嘅咧？ 同埋系，虽然你话袭警系重啲。但是是不是重到喂，你如果挥拳打一个新闻记者，如果你这样打同埋袭警，一个就是判囚半年，一个就是罚1500元了事。喂，你问我，如果你的杜浩成原来对一些这一类的即示威引发的冲突是不嬲都是严的，你问我呢，你在示威游行的袭击，乌物论这个是警察好或者新闻记者好，你怎都应该从判刑的亮点开始。 是。 即是你就算你说喂范志明是缓刑啊， 是， 我都可能觉得你有偏颇，何况你还说只是罚1500元。 有沒有搞錯啊？即係呢兩者嘅呢一個嘅就導致到長毛就覺得呢個立場一比較就係偏頗。好啦，跟住咧，另外並非襲擊嘅，不過咧係一啲遊行有關嘅罪行。2012年嘅10月12號，社運人士葉寶林、朱海迪等人在11年六四集會後遊行去北角警署，經審訊後被裁定非法集結等九項罪名。哇，你聽下， 九項罪名， 九項罪名，葉寶林同埋黃浩然等人就判囚一個月，就緩刑一年，各罰款3000同2400，其余六人判罚款800至2400。喂，游行集结要判囚一个月，不过就缓刑。喂，你打一个新闻记者只是罚款1500。嗱，虽然两者就并非相同的罪行。咁但是你对呢啲游行人士嘅非法集结，你一比之下系咪真系极偏颇、极之有问题咧？杜浩成，跟住到黄毓民、陈伟业啦。最近咧，5月21号啦，2011年七一游行堵塞中环马路，经审判之后非法集结就4项罪名成立，黄毓民被判刑6个星期，缓刑14个月，陈伟业就判囚5个星期，缓刑1年，两人各罚款4800。即系你会见到呢个杜浩成咧，系倾向对于呢啲非法集结罪咧重判嘅。对于普通袭击罪咧，特别系啲爱字头嘅就轻判嘅。你啲泛民嘅就会重判嘅。这个就系我哋觉得咧立场偏颇嘅原因。咁所以咧，其实谂白，我觉得嚟到呢今日咧，其实即系执法已经归边，而司法如果有啲裁判官亦都系咁立场偏颇咧， 配合紧噶啦，而家系嘛佢， 相当危险。 系 好啦，跟住配合，你讲得啱啦。而家最惨第四权嘅无线都配合，喂呢个你熟啲啦，你讲下点配合啦？无线新闻部，喂你做过无线未啊？其实我 做过无线，不过我喺节目部做嘅， 即系你唔系新闻部， 我唔系新闻部吓。 咁但系新闻咧，即系一个 TVB 胶片兼胶人， 系 TVB 系咪沦落成为检控工具咧？你觉得系咪咧？ 如果嗱，我又想咁样讨论啦。如果佢提供嗰啲材料係令到法庭咧係嗰個係判決咧係唔成立嘅，咁大家又會唔會咁譁然咧？原來佢係扮演另一個角色，佢係令到個被告係得到清白嘅。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咪呢個咧？琴日你可能就冇聽阿 Mark 姐咧，記協主席啊，麥燕婷 有啊，聽佢講嘢。佢意思即係話，當然啦，我係唔贊成個新聞機構咧，動不動咧就喺就 因為 輕易將佢嘅拍攝落嚟嘅材料或者剪接咗出咗街嘅材料交俾， 因為其中一個有線個案咧，即係佢個記者俾喺法庭之外俾一個被告家人打，然後。警方就想有线，喂，你有冇打呀？你俾我哋做呈堂咯。有线都坚持，对唔住，我哋都唔想，因为咧，即系《释义及通则条例》咧第84条讲明，新闻材料系要对调查有重大价值，而且申请人亦都符合，尝试用制其他方法获取都攞唔到。咁 呢个做法等于就係我对狗仔队嘅采访一样㗎嘛。你用一切所有嘅采访正途嘅方法。而嗰个新闻又真係符合公众利益嘅。咁你都做唔到，你先去做呢样嘢嘛。就唔係动不动呢就以狗仔队嘅方式去缠绕下一啲当事人，係咪 咁就即係令到新闻界呢喺呢啲问题。 堕落啦嘛就 係。係囉。喂，有啊洪生呢就追击杜浩成呢就即係都好出名㗎啦。咁洪生喺电话旁边，喂，洪生， 早晨， 早晨啊，系啊， 唔系呢个洪生， 紧要啦， 你系第二个洪生，唔系嗰个洪生，洪生你好，你想讲萧区奇系咪啊？ 系啊， 系，请讲。 嗱，咁样啊，因为咧，我俾人觉得咧，嗰班友仔做嘢，即系讲个古诗谣嗰班咧，就即系咧，得个死嚟， 系。 你如果正常嚟讲啊，咁你明知烧真嘅五星期、真嘅区期，你坐硬监噶嘛？ 系。 咁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咧，家下嗰啲裁判处法官啊， 系 应该系即系个天平咧，就称咗香港政府嗰边噶啦。 系。 咁你明知你坐硬监嘅，咁你都烧啲真嘢，咁你 即系你应该烧啲道具期。 唔系。 OK， 哎，我咁你烧咪烧支五星期，即系五星期粒大星嘅小只角嘅咯，得唔得啊？ 都系， 即系错睇嘅， 都系一样，都系出事嘅。 你啊，你古诗瑶咧得个死嚟，咁你个老婆仔又点啊？咁我哎，咁后生仔如果留喺我咧点啊？喂，大佬做嘢有用唔？咁你有谋先得噶，做嘢真系好 难。唔系啦，即系我谂咁啦，我又唔想喺呢度咧就为。即是同阿古思瑶或者马云奇佢作为，因为佢两个都是成年人啊，佢哋自己作出嘅行为同埋佢哋呢个都系一个政治嘅举动嚟。我又唔想喺呢度呢去批评佢哋，因为始终呢佢哋觉得喂点解萧奇区奇就算佢明知要坐监，我就系要识去表达佢嘅政治嘅一啲嘅论述同埋不满。咁呢个我觉得反而就系究竟对于杜浩成呢一类嘅法官呢，其实我哋系除非佢都系一路都系咁严谨㗎啦，系咪你嗰、那个啊即系爱字头嘅打新闻记者，你都系判佢坐半年监嘅，咁我就写个复字囉，系咪 即系开玩笑啦， 点会 半啊大 佬，所以咪呢个咪有问题囉，虽然系开玩笑啫，呢个黑色幽默嚟 嘅。即系香港家下咧，根本食紧英国佬留低嘅老本，即系咧，净系咧嗱 ，ICAC 啊，已经变咗色啦，净系咧，得翻法庭咧，仲系啲整翻啲鬼佬，就嗰啲鬼佬法官咋， 都冇乜，都唔系， 都冇乜几多证咯， 系啊，你咪睇咯，杜浩成嗱，裁判处咧，照我所知咧，裁判处法官咧就唔系啊立法会啊啲委任噶嘛，你 系 嗰唔听话嘅。咁咪又出啲唔俾你做啦，好啦。嗱，之前咧未 咁佢翻嚟可以出翻去就私人執法執業嘅啫嚇。 你一大佬，你喺私人執業，你喺香港政府嘅法庭都俾人踢走，你係都出到去仲 冇得撈係嘛？ 啊，肯定請你。 咁又未必嘅，洪生，唔係洪生。咁呢一點咧，我要強調，如果他日有一個法官，佢行出嚟話。马道立指点点，要我对于啲泛民嘅个案呢要特别要重手。如果真係他有件咁嘅事呢，而跟住佢话我唔捞，我劈炮，跟住出嚟私人執业，话大佬呢个就真係 大 把点会冇得捞啊，大把有得捞啊。 咁你去个法官啦，举例啊。林炳昌单嘢，裁判处判佢同埋鬼佬大众有罪，呢样嘢我可以唔讲啊。好啦，上到上诉庭， 上诉得直啦， 就判咗鬼佬冇罪，林炳昌有罪。好啦，咁啊林炳昌上诉去到终审庭，咁啊5-0裁定系罪名不成立。嗱，即系咧个证据好。好明显咧，即系话根本砌唔入。咁马道立身为上诉庭评嗰个法官啦，加后即系后边佢做咗啊，咁冇可能佢睇唔到噶。咁你咪知道咯，点啊？ 大家 点解啫？ 大家明噶啦，即系马大法官都系即系十分保守同埋倾向即系建制一面噶。 嗱你咧讲得已经系好，即系好含蓄噶，大佬，你唔系咩人啲倾向啊，大佬啊。 咁你唯有而家你作为一个即系我哋呢啲， 咁嗱， 即系等你激啲去讲咯，系嘛？ 嗱，我对香即系咧香港咧，我睇落咧就已经系差唔多， 即系玩完啦，系嘛 ？OK， 系啊， 好啦。 尤其即系咧，尤其是啊，有乜民主派咧，就咧不知所谓， 系嘛 啊？即系咧，我觉得咧，佢哋咧就永远同咧香港啲低下阶层嘅福利上边咧，永远系唱就得唱个牙甩反调噶， 永远企喺就香港政府嗰边噶。 明白啦，多谢你啊，洪生啦，我唔怒气啦，洪生讲到即系口窒窒啦，好唔开心啊。 不过咧，我想读翻一段咧，就系、是、美国嘅一个系联邦最高法院嘅裁决啊，咁样讲嘅。咁佢就话政府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思想被社会视作冒犯不能接受，就禁止人们表达这种思想。对此原则，我们不承认有任何例外，即使被冒犯的是我们的国旗。 这个就是我想美国的人权或者他宪法的一个最精要的一个保障言论，同埋就算系对国家嘅国旗嘅不尊重，佢都觉得呢个都系即系表达自由同埋言论嘅一个最基本嘅核心咯，系嘛？咁但系香港毕竟咧鬼咩？咁你嗰阵时通过咗，嗰阵时应该系林立会嘅区旗啊、区徽啊呢啲咁样，即系林立会通过噶嘛？啊呢啲例，同埋你始终香港嘅立法会基本上。是委任以及功能以及即是建制居多，特别林立会当时是委任的。所以呢一阵间呢大家都去打来183138啦，你觉得我们第四权新闻的权力监察政府的权力如果都归边都成为政治检控的工具胶片胶人，你觉得香港是不是真的都即是那道近呢嗰头近吓，即系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唉，因住收尾嗰两年都冇好明嘅，点解系净系因住收尾嗰两年啊？ 系 收尾嗰两年都其实都冇乜好日子过噶啦，系嘛？咁啊，但系就即系究竟而家我哋系咪最尾嗰两年咧？咁啊，要问下阿通先知啦，系嘛？阿通而家咧就急急脚啊，成日阻住影到阻住我镜头先嚟攞呢个麦 啊！要攞支麦啊嘛，因为支麦摆喺度咧，咁咧惊影住两位靓仔啊嘛，阻住咗你 解，因住 凳底啊嘛，台底啊嘛， 因住收尾嗰两年，一阵就问你，你解俾我听。 哦，好啊，好啊，点解咁讲咧？好，转头解解，系。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的9:30这分钟继续又话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跟进返先，早前金钟道向返铜锣湾方向近呢个皇后大道东的交通意外呢依然都未清理好㗎。龙尾喺后面嘅汇丰银行嗰边受到意外影响啦，花园道落返金钟道呢依然比较车多㗎，车龙喺上面嘅罗便神道嗰边，哎呀有钱到地方啊。塞緊车各位继续要忍让同埋留意返警方指示啦。好，港岛告示打到过呢，后面嗰橛就喺个湾仔运动场㗎啫。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呢就维园落桥位短返好多啦。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呢只係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回复返畅顺嘅。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就临时街停车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去果栏。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龙尾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只係收费广场嘅车多啫。唉，最近见到而家嗰啲咁法庭嘅几宗判决啊，唔使讲嘢啦，摆明就係打压大家嗰啲集会啊同埋游行嘅自由啦。唔使讲，梗係怕咗你哋呢第日占中㗎嘛，梗係俾个下马威各位啦。唔好讲占中咁远啦，可能出年举行都未定，但嚟緊七一好快到㗎嘛，梗係箍住你哋啦，係咪呀？我哋唔使驚㗎，你越箍得緊呢我哋越挣扎就越要弹出嚟去橡筋咁㗎嘛，你越拉得行咩咪射得远啲囉，係咪呀？我哋呢几日呢都陆续开会㗎啦，我哋 D100 啲员工就係商讨緊，我哋七一游行嘅大事啊。当然各位继续留意我们 Facebook 啦，是吧？有最新发展的嘛，是吧？那现时天气呢 ,25 度相对湿度呢 87%, 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是20-50属于轻微至中等的，路边监测站呢就50-75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稍后呢雨势呢就颇大的，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照清劲嘅偏东风，咁啊离岸及高地咧就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咁啊，未答啊小班问题之前咧，喺度顺便借一借少少时间啦。就系、是、小弟 D100交通消息。 嘅 Facebook 专页咧，哇！琴晚已经突破4000个 like 啊，而家4000零几啦 吓，系 啊， 多谢各位。目标啊， 8000 啊都好喎、啊，咁啦，少少贪心啦，5000啦，希望短期内吓，尽快去到5000迈进啦。 借少少， 真系多谢各位。 借少少时间，咁借咗几时还呢？ 千日还啦、啊，系或者分三期啦，就系、是、无定期、无限期同埋无了期，系啦、 啊，即系无赖啦， 系啦、啊。你嗰条问题咩话，小曼哥？咩咩收尾 正经嘢你又唔记得，唉、哎，真系 唔好问我计数得噶啦。 你小心收尾嗰两年啊，点解中国人咁中意咁样讲嘅咧？ 因为 收尾 收尾嗰两年，点解 收尾嗰两年讲真都冇乜好日子过啦？坦白讲，即系仲要俾人咒嘅话，其实都几惨。 系、 啊啊、真系，你出去查一查啦。 查一查， 唔知答案噶。 哎呀，我以为你有答案， 我冇啦，我冇啦。不过即系中国人，我哋呢一脱咧，而家。就少讲呢一句啊， 系 六七十年代呢一句好兴嘅，即系 收尾嗰两，可能系好凄凉，揸下拐杖啊，笃下笃下咁啦， 已经凄凉噶啦，仲要俾人诅咒， 真系惨啊！咁希望各位真系平安大吉。 系，不过话时话嗰啲 like 咧，我觉得我哋系应该咧呼吁，因为咧我感觉到我哋整个 D100 个 like 系上得比较快。 哦， 即系由40000啊，而家50000啊，唔系而家40000几， 40000几啦，系咯。 即系我觉得咧，我哋应该要以呢、這、一个即系60000啊、80000 呢啲 底咧，追向100000为一个目标。 冇错冇错， 呢、這个 因为根据管理 Facebook 嗰啲同事答咧，喂，成日要求俾 like， 真系唔系话玩嘅，叫大家，因为根据啲数据咧吓、你俾咗 like 之后咧，有一个间接咁样宣扬出去，大家人多啲认识啲100噶，真系呢个好紧要噶，最紧要 而家咧，我用一个假想敌就系主持。新闻主场新闻咧就突破咗60000至1000几， 哦， 我哋咧就48000几， 系啦， 咁其实都接近嘅，但系主场新闻早我哋一段时间， 系， 所以 希望我哋尽快 咁嘅日子咧都应该唔错，所以我要首先以六万为短期目标，跟住80000为中期， 系 100000就系今年年底， 哦，咁样， 阿台长得唔得？ 呢、這个战略性嘅部署几好， 系 咁我哋或者定一个先啦，689啦，68900啦，好唔好？ 好，一住咁啊， 系啦，我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你呃我，你分手啦！ 哎呀，老婆，我边有呃你啊？ 你又话去打 golf， 点解黑都唔黑下？仲冇手表人，肯定去搞搞震。 我用咗新型嘅马油护肤霜，就系化妆粉底、UV 隔离、保湿三重功效，我点会黑先得噶？ 吓，你个身摸上去要滑一滑噶、你去搵女人，饮马尔啲靓汤。 我啱啱用完高浓度嘅马油精华保湿沐浴露冲凉，你睇下啲皮肤几滑、几滋润、几有光泽。想知多啲，留意今日开心快活人红本叶蜜月之马上有有一油嘅环节啦！ 你扮咁靓博咩啊？ 博博博爱啊嘛！ 吓！ 喂 ，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啊 ，D 一八。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系咪做咗自己有啊？ 吓，边个系你老婆啊？ 头先打嚟嗰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我唔可以输俾我老婆噶。 D 一八提供24小时免费广播，每一日每一位听众，我哋嘅运作成本系5毫子，一年就要183蚊。而家 D 一八一个月嘅运作成本要成150万。 我嘅付出 系要令全球更多华人 都可以继续听到 D 一八。 你嘅认同，你嘅付出，成就一个属于你嘅自由发声平台。D 一八需要你，需要更多自己有，我哋就可以越大声。 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咗 D 一八自己有啦。 当然欢迎啦！ 咁样父亲节啦，与其话俾父亲一个礼物啦，倒不如希望佢听到我同个仔一少少嘅对话啦。阿仔，每一日咧，爹哋都记得，即系你嘅爷爷咧，好多时都同我哋讲，即系做人应该系点样去处事啊，待人切勿会点样对待朋友，对待唔同嘅人会系点样嘅时候。 D 一百，祝各位父亲讲真话，行公义，厚怜悯。 咁每一日我都尝试喺真。 心嗰度咧 ，Daddy 每日都学习紧，即系我会加油噶。我希望大家都会加油。 父亲节快乐！ 我系邓建辉，呢个系 D 一百。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最排放量最高的其實就已經是這個船舶污染這個問題的，當中其實最主要的就是遠洋輪船，包括的就是貨櫃碼頭的貨櫃船，還有第二就會是這個郵輪。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好，林伯， 9:39， 我哋就不如讲埋呢一个吕炳权 系 点样爆无线新闻造假呢段新闻咧吓。吕炳权咧当年喺2004年采访七一游行之后咧。新聞出街前就接獲其上司即是新聞部總監羅燦，現在就 是羅燦 點曬名㗎、羅燦而家就喺信報嘅行政總裁啦咁羅燦就同佢咁講啦，收到特首辦來電就要求遊行新聞片段嗰度董建華下台嘅聲音剪走，再換上街上嘅噓聲掩蓋，如果记者唔鍾意拒绝咁样做，呢段新闻片就唔能够播放啦。真係。 即係宁愿就重缺。 宁愿冇呢段新闻，即係等于我哋上个礼拜6月6号嗰單老陈俾人哋襲击。你见唔见到无线有呢段新闻呢？冇囉。你见唔见到有线呢？有呢段都系冇囉。即係我觉得呢个就 系 好不幸嘅。 咁但你边睇到呢？ 在哪里看到咪啲记咪我咪讲过电视媒体真係冇乜喎，全部都係文字同埋网上媒体啦。 係囉，咪新媒体㗎嘛，就係。 所以 你唔可以係抗拒喎，下呢个 嘢好嘢。 下呢个。 果然係 D100 台长即係引导我呢个作工。 係。 喂，我讲埋呢度先啦，好鬼精彩嘅大佬。咁记者嘅问阿罗灿啦。罗灿就梗系话好肯定当日特首办系冇打个电话俾佢，强调当年七一游行市民高呼董建华下台，唔觉得系要避。对于吕炳权提及嘅对话内容，罗灿就话啦，唔记得同佢讲过啲乜嘢。 哦，唔记得佢。 咁你信边个咧？阿林伯。 通常咧，如果系因为呢件事系记挂在心嘅咧，咁我梗系信嗰个当事人。意思即系话咧系。觉得被指令要做啲嘢嗰个人啦，我觉得嗰个版本比较可信啲嘅呢个系。 咁你亦都即系讲真咧，无线新闻时时弹弹已经系俾我哋感觉到咧，即系无线做呢啲嘢都唔做先出奇啊！哎呀，真系做我唔觉得有咩出奇啊！咁但系即系。唉，无线生即系嚟到呢个咁样嘅情况，咁样跪低，跟住咧喺古思瑶呢单案咧，即系人哋叫你攞片，你就即俾片；人哋叫你揾个人出嚟作工，你又揾个人出嚟作工。喂，新闻媒体第四权嘅尊严去咗边啊？系嘛，即系冇乜可能噶。 喂，我睇翻呢个明报嘅报道，成日都系有啲系倾向性嘅，佢话咧。现为信报行政总裁的罗灿昨晚对本部多番表示04年7月1日特首办没有打电话给他新闻处没有一个官员是我同学他说无线在2003-04年的七一游行都有做现场报道市民拎着横额和高叫董建华下台他说口号是避无可避的 是咯 避无可避。但是既然吕炳权呢即后来就去了有线就跟中国的新闻现在呢就回来呢就做浸大的讲师。咁啊，亦都對喺我哋呢個節目都多番透露啫。其實佢喺新聞作為記者咧，都好多即係令到佢都不安嘅感覺。咁呢一段咧，其實呢一單新聞咧，就早於即係呢一個嘅喺當年咧，都一週刊嗰陣時候佢都爆過料噶啦。不過咧，你將而家呢個呢一段新聞配合埋琴日古思瑤無線點樣去處理喺？接控应这个控方的要求交出新闻片段呢其实是即是将整个新闻媒体这一方面造成了是不是政治的检控工具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深远的影响其实他在新闻作为记者呢都很多即是令到他都不安的感觉那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新闻呢就早于即是这个的在当年呢都一周刊那时候都爆过料的啦。不过呢你将而家这个这一段新闻配合埋琴日古思瑶无线点样去处理在接控应这个控方的要求交出新闻片段呢其实是即是将整个新闻媒体这一方面造成了是不是政治的检控工具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深远的影响。我希望无线诸君麻烦你了。现在你已经享受着相当大的即是优惠、有这个大气电波。梁振英政府就迟迟都不会发牌。我相信呢即是2015才发都随时有可能。因为 now, 的立场会改变了嘛是不是即是林伯出来讲话一拼同这个大气电波无线拿住的频谱来不如15年一起检讨都冇所谓啦咁摩同就气到。真係即係氣上心頭啦大佬係咪即係你持牌人或者申請嘅人都係咁樣而家轉態咁就拗教啦。喂嗱我哋講完呢一樣呢就監製就話即係郵輪碼頭呢嘅問題咁大咁呢一個旅遊專員啦容伟雄呢就有个封烟就 我哋尋日都搵佢㗎不过佢就赶住有个新闻直播嘛佢就。 所以佢就今日就覆返返嚟啦係咪容伟雄呢我都要讲讲我对呢个人呢当年呢佢哋協助呢个郑裕华呢就即係呢个推呢个高铁嘅时候呢佢係功不可没所以就即係跟住就调咗去做呢、這个呢、這個損位嚇，呢、這個都相對係損位嚟㗎，即係 唔你唔覺得係熱辣辣嘅咩？ 呢、這個就睇下 放手 嘅 喎， 呢、這個未必嘅。呢、這個我覺得如果佢稍為有啲即係機警啊，以及穩定穩重咧，咁講真的有啲政策就唔到佢定㗎嘛。最緊要你講真的旅遊專員咧，即係平四平八穩就得㗎啦嚇，即係唉咁啊，足於接通。啊，容伟雄，喂 ，hello 啊，容伟雄你好， 早晨， 喂，琴日啊大班揾你啊，就梗系你诶好忙啊，即系琴日就相对啊，不过咧， 终于阿 Ben 啊答咗我哋啊， 啊，咁啊，你今日有啲咩补充？对于邮轮码头啲交通安排，系咪真系都为你哋系咪做得唔掂啊？咁搞法啊，3000多人咧，早应该预计到啊，系咪啊？ 系。啟德郵輪碼頭海洋水手號當然是我們第一隻停泊在那裡的郵輪啦。咁佢喺星期三和星期四兩日一共又泊了20小時。嗰、那個整體的運作呢我們覺得大致上都是順利的。咁我諗除了交通之外另外一方面都可以講講的就是其實船公司和這個乘客呢對我們碼頭那個設施和設計呢他們都是有很正面的評價。咁交通那方面呢就當然第一晚佢啱啱拍案嘅時候呢就初頭嘅時候的士嗰度呢嗰個係有少少嗰個即係唔係太過暢順。 但係你嗰個暢順又好或者叫誤會又係唔應該發生㗎嘛。我唔理你有幾多間保安公司呀梗係有同埋你哋亦都曾經一再同的士業嘅朋友有傾過㗎嘛。咁你點解會有保安唔俾的士入去啫？就係荒謬㗎真係。 奇怪㗎呢。 之前準備功夫嘅時候呢其實 营运商同呢、這个的士业界系都已经系有接触嘅， 系系 解释过即系个码头嗰、那个情况。咁、当晚知道即系有少少沟通上嗰、那个唔系好清晰嘅时候咧，营运商亦都第一时间咧话翻俾前线嘅人员知，佢哋再一次即系好清晰咁话翻俾前线人员知，所以好快咧就已经系即系其实系已经系将啲的士亦都系入到去个大楼里边。咁、我哋睇翻，因为我哋当日亦都喺现场观察过啦，其实。3000名嘅旅客大概喺8:20到呢係開始上岸去其他地方遊覽。咁、那個上岸嗰個高峰嘅時間呢就係、是、大概喺8:45。但係去到9:00到呢，其實大部分嘅旅客呢都已經係離開咗碼頭，去咗即係第啲地方、去呢個觀光或者其他活動㗎啦。咁昨日即係星期四呢，嗰、那個的士嘅服務呢亦都係比早一晚呢亦都係好咗。咁甚至昨日其實有個別時間係出現咗有即係的士急車喺度等客人嘅呢個情況亦都有。咁當然啦，就嗰、那個情況其實我哋同營運商都要再傾嘅，我哋會同佢即係坐低，我哋總結下呢一次嗰、那個拍案嘅經驗，唔單單係交通啦，即係總之整體安排點樣樣。因為我哋下一次嚟緊3個月，因為風季咧，我哋比較係少遊輪嘅。咁下一次啟德碼頭再有遊輪嚟拍案咧，就會係10月。咁我哋希望下一次嘅時候吸取咗呢一次嘅經驗，下一次嗰個整體嘅安排咧會做，會比呢次咧做得更加好。 係嗱，講起交通嗰度，另外呢嗰啲係商場嚟安排一啲嘅係巴士、旅遊巴士嚟接啲客，原本係好事嚟嘅。但點解個泊車位咁少咧？真係啊！ 其實泊車位就唔算少嘅，啟德碼頭俾呢個旅遊巴士停泊車位咧。都有幾十個嘅，有幾十個嘅，咁就嗱嗰晚或者呢一次海洋水手號停泊，其實最主要嘅交通工具咧有幾樣，第一咧就係有巴士咧係俾啲客咧就去呢個尖東，另外就係剛才所講咧，附近有幾個商場咧，佢哋係提供呢個專車，亦都係載啲客去佢哋商場嗰度。第三咧就有一啲觀光嘅大巴士，咁亦都係俾啲客去即係、就是、出去觀光。第四就當然頭先所講嘅呢個的士、旅巴同埋呢啲專車啊、觀光大巴士，其實呢一次睇出嚟咧，就嗰個問題就唔太大嘅。咁唯一就是的士嗰度，即係剛才我哋亦都討論過啦。咁我哋希望澄清咗啦。呢一個營運商同前線嘅人員嗰、那個指示亦都清晰咗嘅時候咧，就變咗其實昨天嗰、那個情況。 係啦，容生可能你都有睇到今日嘅《蘋果日報》一段咁樣講嘅，佢話商場專車咧當晚也不足，其中 APM 解釋咧本來預算足夠車嘅，但係碼頭咧只係願意提供兩個泊車位俾所有嘅商場共用，咁點通咧？又真係啊！ 呢、這個即係我哋亦都要即係營運商佢亦都其實始終即係講翻就係啟德碼頭嗰一係第一次用，呢個係一個新嘅設施，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即係運作嘅環境，咁啊。即系点都系要大家有啲时间咧去熟习下，同埋要亦都系要有实际运作之后咧，有咗经验咧，先知道即系哦，原来边一度咧系可以做得更加好。 喂啊， 我哋都即系会听听嗰啲商场佢哋对嗰个专车嗰个即系睇法系点样样咧。 喂，另外咧，阿容伟雄就琴日咧就管理公司咧，我相信喺呢个节目咧亦都即系倾紧呢个课题嘅时候咧。他就覺得喂，究竟政府當局或者你們旅遊專員和這個管理公司的分工的方面呢，即究竟現在因為混亂在呢，就是不論只是的士、即可能很多的指示啊等等都不知道聽誰說，那究竟管理公司就叫我喂，不如叫我們問一下你了，喂，如果管理公司都覺得有些問題的話呢，有啲管理公司都唔好清楚嘅話咧， 就一定咧唔需要透過你哋問我哋，因為我哋同佢咧，特別係就住呢個海洋水手號咧，我哋差唔多同佢每一日咧都有即係唔同方式嘅接觸，見面好、電話好、開會好啊。 唔係咁正確啲講咧，尋日嗰個問題咁樣嘅，就係阿大班問佢就話咁個碼頭嚇好多工程咧未落實，咁咧佢就話啊呢啲要問建築署，咁可能你唔知你有冇答案啦，即係話俾我哋知究竟而家。你特別是你剛才說封閉那幾個月， 那你沒理由把大廈就是不是將那個郵輪碼頭丟空它呢還是應該將它成為我們香港的旅客香港人都可以去的地方呢就不會丟空了浪費了這些東西八十多億的有兩樣東西要做第一就是沒錯建築工程還有一些少量的工程還未做好如果大家經過看到兩邊那個頂樓的兩邊有兩個拱形的一個外牆 安裝的工作還在做為什麼呢它每邊有千多塊的組件每個組件的形狀、大小、弧度都不同要做化妝上去好啊美緩美輪我們希望承建商在7月份裏面做好它另外當然個別的地方始終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工程還有一些個別地方要正所謂執靚它讓地方做得不好再做好未來幾個月會做這方面功夫第二就是我們也不想特別是在武船來的日子我們都想利用碼頭用來做其他活動我們都構思在未來幾個月看看有什麼其他活動是可以在那裡舉行死了現在才想有一個初步的構思就是我們會跟這個業界搞一個郵輪旅遊博覽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一方面可以宣傳郵輪碼頭不要告訴我現在才想已經有實際方案可以說籌備細節另外就是當然除了善用場地之外我們也希望舉辦這些活動的時候提高碼頭的知名度也在實際的運作裏增加營運商 对操作的码头的经验你的码头的知名度大不大都很多程度范围底下都要视乎商场有没有东西看有个来自新加坡的旅客一对夫妇他在报纸这样透露他说他觉得坐完商场巴士去新蒲江的商场玩得很不开心狠批商场没有东西看接着呢 你的碼頭裏面有沒有東西看我回郵輪吃晚飯我想分開兩方面說亦有些報道有旅客覺得附近的商場或附近地方亦都是很稱心滿意我想每個人有不同的體驗都不奇但是容海洋你要說服我們納稅人給 这个都应该是吸引到我地本地人或者一些自由行的或者外地的游客都想走来码头有些东西看看作为景点一部分你怎样能够在未来日子做到这个点子分阶段开放还有两样东西我们是还要做的第一就是码头里面那些商业的设施 現在營運商是做招租的工程招租的工作那裡最主要是一些餐飲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店鋪這些就要去到年尾我們希望去到年尾就會開業另外碼頭的頂層其實是一個園景的平台是會有花草那裡是看維多利亞港景色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們這裡園景平台花草的種植的工作就已經未完因為都是等三月份的時候花草開始生長的季節的時候才開始做另外也要配合我剛才所說的那兩邊的拱形的外牆裝備好了變成整個碼頭的外形美輪美奐的時候開放給市民去園景平台看維多利港兩岸的景色就會是好事這個我們想第三季可以開放給市民享用的那些飲食 香港人或者游客最重要是你的景色漂亮如果有人杯咖啡或者那裡有些美食如果是富年輕人拍拖真是你是不是24小時開放的就不會24小時但開放時間都很長的但我想問一下那些食肆餐廳的情況第三季招租 年尾還要做裝修年尾才開業是否這樣我們希望年尾能夠有商鋪開始在那裡營業服務但十月就已經有第一、二格再回來十月有還有其實是不是遲了容偉雄你們是不是給你的時間表遲了我們一向都是說碼頭是會在2013年的年中就開始 即是現在啦，第一格啦，但是為什麼租不出去這麼遲呢？ 都要一步步來，因為始終首先要集中做好建築的工程，然後招租那裡商鋪，我想作為商鋪在商言商，他也想看看碼頭是否真的如期開到，或者情況是怎樣。阿富，好像很平三六零一樣，真是甩掉的。容偉雄都要處理和平三六零，問多你一件事，WiFi 大佬你知道香港作為一個資訊科技發達， 沒有WiFi 怎麼辦？這個無線通訊那裡，那些手提電話主要的網絡和所謂WiFi，其實在碼頭大樓裡面是接收到的，即是離開就收不到了。 在船那裡當然另外一回事，但在碼頭裡面是整個碼頭是有的。 是的，沒錯，但船當然可能要回自己的船本身，即是這裏海上面當然有另一個問題，因為這裏剛剛完成測試，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測試不穩定。容先生剛才你說過有旅遊巴士，有的士，翌日是不是有小巴？ 還有一條專線小巴，六線小巴，就來往碼頭和九龍灣的德福港鐵站。如果十月份我有朋友坐郵輪來，你駕車來接我，可以不可以去？可以的，可以的。那裡也有私家車位停車和被私家車停泊的停車。有多少私家車位的停車場？停車場停泊的就有126個私家車位。 當然在上落客區也有地方給私家車上落客。現在的人如果想自己駕車去看看，現在人不行，不開放，暫時未正式向外開放，要等個園景平台可以準備就水的時候，正式那個碼頭的大樓和園景平台都會向市民大眾開放。那你還有沒有平台上有沒有望遠鏡看到老鎮亭？有沒有的？ 來到香港真的，當然，亦都我們香港多些的旅客可以出外享受這個遊輪。好，明早再談，拜拜。